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谈谈县城的生命周期和状态转移。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县城。相信大家对于县城这个概念都不陌生，它是 Java 并发的基础元素。理解、操纵、诊断县城是 Java 工程师的必修课，但是你真的掌握县城了吗？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一个县城两次调用 start 方法会出现什么情况？谈谈县城的生命周期和状态转移。Java 的县城是不允许启动两次的，第二次调用必然会抛出 illegal thread state exception， 这是一种运行时异常。多次调用 start 被认为是编程错误。关于县城生命周期的不同状态，在 Java 5以后，县城状态被明确定义在其公共内部枚举类型 java.long.thread.state 中，分别是新建，表示县城被创建出来还没真正启动的状态，可以认为它是个 Java 内部状态。就绪，表示该县城已经在 JVM 中执行，当然由于执行需要计算资源，它可能是正在运行，也可能还在等待系统分配给它 CPU 片段，在就绪队列里面排队。在其他一些分析中会额外区分一种状态 running， 但是从 Java API 的角度并不能表示出来。阻塞，这个状态和我们前面两讲介绍的同步非常相关，阻塞表示县城在等待 monitor log， 比如县城试图通过 synchronized 去获取某个锁，但是其他县城已经独占了，那么当前县城就会处于阻塞状态。等待，表示正在等待其他县城采取某些操作。一个常见的场景是类似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发现任务条件尚未满足，就让当前消费者县城等待，另外的生产者县城去准备任务数据，然后通过类似 notify 等动作通知消费县城可以继续工作了。thread.join 也会令县城进入等待状态。计时等待，其进入条件和等待状态类似，但是调用的是存在超时条件的方法，比如 wait 或 join 等方法的指定超时版本，如文稿中的示例。终止，不管是意外退出还是正常执行结束，县城已经完成使命，终止运行。也有人把这个状态叫做死亡。在第二次调用 start 方法的时候，县城可能处于终止或者其他状态，但是不论如何都是不可以再次启动的。今天的问题可以算是个常见的面试热身题，前面的给出的经典回答算是对基本状态和简单流转的一个介绍。如果觉得还不够直观，我在下面分析会对比一个状态图进行介绍。总的来说，理解县城对于我们日常开发或者诊断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面试官可能会以此为契机，从各种不同角度考察你对县城的掌握，比如相对理论一些的面试官呢，可能会问你县城到底是什么，以及 Java 底层实现方式，县城状态的切换，以及和锁等并发工具类的互动，还有县城编程时容易踩的坑与建议等。可以看出，仅仅是一个县城就有非常多的内容需要掌握。我们选择重点内容开始进入详细分析。首先我们来整体看一下县城是什么。从操作系统的角度，可以简单认为县城是系统调度的最小单元，一个进程可以包含多个县城，作为任务的真正运作者有自己的站、寄存器、本地存储等，但是会和进程内其他县城共享文件描述符、虚拟地址空间等。在具体实现中，县城还分为内核县城、用户县城。 Java 的县城实现其实是与虚拟机相关的，对于我们最熟悉的 Sun、Oracle、JDK， 其县城也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基本上在 Java 1.2 之后，JDK 已经抛弃了所谓的 Green Thread， 也就是用户调度的县城，现在的模型是一对一映射到操作系统内核县城。如果我们来看 Thread 的源码，你会发现其基本操作逻辑大都是以 JNI 形式调用的本地代码。这种实现呢，有利有弊。总体上来说， Java 语言得益于精细力度的县城和相关的并发操作，其构建高扩展性的大型应用的能力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其复杂性也提高了并发编程的门槛。近几年的 Go 语言等提供了携程，大大提高了构建并发应用的效率。与此同时， Java 也在 Loom 项目中孕育新的类似轻量级用户县城等机制，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新版 JDK 中使用到它。下面我来分析一下县城的基本操作。如何创建县城想必你已经非常熟悉了，请看文稿中的例子。我们可以直接扩展 thread 类然后实例化，但在本例中我选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实现一个 runnable，将代码逻辑放在 runnable 中，然后构建 thread 并启动等待结束。 runnable 的好处是不会受 Java 不支持类多继承的限制，重用代码实现，当我们需要重复执行相应逻辑时优点明显。而且 也能更好地与现代 Java 并发库中的 Executor 之类框架结合使用，比如将上面 Start 和 Join 的逻辑完全写成文稿中代码的结构。这样我们就不用操心现成的创建和管理，也能利用 Future 等机制更好地处理执行结果。现成生命周期呢，通常和业务之间没有本质联系，混淆现实需求和业务需求就会降低开发的效率。从现成生命周期的状态开始展开，那么在 Java 编程中有哪些因素可能影响现成的状态呢？主要有现成自身的方法，除了 Start 还有多个 Join 方法等待现成结束。 Yield 是高速调度器主动让出 CPU， 另外就是一些已经被标记为过时的 Resume、Stop、Suspend 之类。据我所知，在 JDK 最新版本中， Destroy、Stop 方法将被直接移除。鸡肋 Object提供了一些基础的 wait、notify、notify all 方法。如果我们持有某个对象的 monitor 锁，调用 wait 会让当前线程处于等待状态，直到其他线程 notify 或者 notify all， 所以本质上是提供了 monitor 的获取和释放的能力，是基本的线程间通信方式。并发类库中的工具，比如 countdown latch 点 await， 会让当前线程进入等待状态，直到 latch 被基数为零，这可以看作是线程间通信的 signal。我这里画了一个状态和方法之间的对应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Thread 和 Object 的方法听起来简单，但是实际应用中被证明非常晦涩并易错，这也是为什么 Java 后来又引入了并发包。总的来说，有了并发包，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去调用 Wait、Notify 之类的方法了。前面谈了不少理论，下面谈谈现成 API 使用。我会侧重于平时工作学习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方面。先来看看守护现成。有的时候应用中需要一个长期驻留的服务程序，但是不希望其影响应用退出，就可以将其设置为守护现成。如果 JVM 发现只有守护现成存在时，将结束现成。具体可以参考文稿中的代码段。注意必须在现成启动之前设置。再来看看 Spurious Wakeup。 尤其是在多核 CPU 的系统中，现成等待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在没有任何现成广播或者发出信号的情况下，现成就被唤醒，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出现诡异的并发问题。所以我们在等待条件过程中建议采用文稿中这个模式来书写 thread.onspinWait， 这是 Java 9中引入的特性。我在专栏第16讲给你留的思考题中提到自选锁，也可以认为其不算是一种锁，而是一种针对短期等待的性能优化技术。 onspinWait 没有任何行为上的保证，而是对 JVM 的一个暗示， JVM 可能会利用 CPU 的 pause 指令进一步提高性能，性能特别敏感的应用可以关注。再有就是慎用 thread local， 这是 Java 提供的一种保存现成私有信息的机制，因为其在整个现成生命周期内有效，所以可以方便的在一个现成关联的不同业务模块之间传递信息，比如事务信息、 cookie 等上下文相关信息。它的实现结构呢，可以参考源码，数据存储于现成相关的 thread local map， 其内部条目是弱引用，如文稿中的片段，当 key 为 null 时，该条目就变成废弃条目，相关 value 的回收往往依赖于几个关键点，即 set、remove、rehash。 这里有一个 set 的示例，我进行了精简和注释，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具体的清理逻辑是实现在 clean some slots 和 expunge stale entry 之中，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行阅读。结合专栏第4讲的介绍引用类型，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的地方，通常弱引用都会和引用队列配合清理机制使用，但是 thread local 是个例外，它并没有这么做。这意味着废弃项目的回收依赖于显示的触发，否则就要等待线程结束，进而回收相应 thread local map。 这就是很多 OOM 的来源，所以通常呢都会建议应用一定要自己负责 remove， 并且不要和线程池配合，因为 worker 线程往往是不会退出的。今天我介绍了线程基础，分析了生命周期中的状态和各种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synchronized 和锁的影响，并介绍了一些需要注意的操作，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我准备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写一个最简单的打印 Hello World 的程序，说说看运行这个程序 Java 至少会创建几个线程呢？然后思考一下如何明确验证你的结论，真实情况很可能令你大跌眼镜哦。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